步，二次突出，真叫人越看越爱把他看。沉思的人啊，却怎么挪看他？他怎么看不见路啊？不然我进房去与他说上几句话。慢慢慢，新来乍到有些面目不熟，心烦一想，我倒退了好几步，回头来叫了一声堂官的人多，又吵又闹，搅闹的那位客爷怎么能够读书啊？ 依着您呢， 依着我说，将客爷请至到了咱那好客所啊，到那里读书倒也呀如祝福一样的归。 放猪炒肉，溜鱼炸，那个出来腰子扎排骨。

愿意不愿意？愿不愿意您去问问他？ 对，婚姻大事得要自己拿主意。 对， 你怎么样？ 听巧儿讲一遍，心中有安详。巧儿做事比我大方，我本该当着面亲事讲。有意想她要嫁给王寿昌。 怎么了 大婶儿？啊，她不是要嫁给王寿昌吗？ 哎，这可别冤枉好人呐，别到时候我跟他说去。 那本是他的爹不争气，贪图彩礼买闺女，巧儿坚决不愿意，因此才叫我跟等你。这件事只要你们两个都愿意，有什么意见你们当当面的提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在我们的节目中呢，您听到的是评剧各个流派的创始人演唱的他们精彩的代表作品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先请听《杜十娘》当中的《闻听此言》。 我扔，天凉一脉，我身天凉丧亲，四这 当飞蛾之徒万难相逢，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闯宫。

黄杰路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三十一恩遇，滴血佳女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门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如卷。世人一到江开店，千阴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我是好。秋香，我就刻上天将他定啊，不今天为路写情狂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，走一步要找得像， 三分终日相对没无女，岂不要鬼王的母问杀人啊，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，我想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理，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，其实冰霜人与人与都饥渴，夫差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骂伯娘，怪只怪娃儿是对付也光，而夫妻没多的过，只有一秋香，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秀色清幽透不下，下来了碰到西极神极家，我走完你手碎掉一身，巧戏有情啊人，月老助我说愿上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孙子嘛，弟弟呀弟弟，你的嫂孙子去嫂孙，你何必苦苦将他赠王分？